大家好，歡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動漫城進攻足球》。咁今日由於歐洲聯賽啦，除咗英超開快車之外咧，聖誕快車仲有其他聯賽都要休息噶啦，就因為踏入冬季時段啦，同埋 Christmas。咁咧就咁我哋今日就係得兩節啫，就英格蘭足球時段啦，同埋呢個本地波時段嘅。咁喺先講第一節嘅時段之前咧，就剛剛咧就喺星期一晚深夜。就打一場近乎係前列嘅大戰啦，就阿仙奴主場將對住曼城嘅，咁喺嗰場波入邊咧，阿仙奴就2-1擊敗咗曼城。 係， 咁就對於個積分榜上咧，就阿仙奴咧仍然維持翻喺第二位，佢距離李斯特城只係差2分啫。咁而曼城輸完呢場波之後咧，同阿仙奴嘅差距就係有4分。 嗯， 咁但係同下邊熱刺、曼聯同水晶宮咧就相距只係3分啫。咁今年去到呢個階段，曼城是又回落翻落嚟嘅，而阿仙奴咧就往史嚟講咧就呢刻個保持個勢幾好嘅李 Sir。 係。 咁但係好坦白講啊，嗱，阿仙奴一向以嚟有個弊病嘅，就係話佢唔能夠 好長時 好長時間保持一個高水平嘅作戰狀態度嘅，尤其佢傷兵嘅問題，因為佢入邊咧人腳係多，但係亦都好容易受傷嘅。咁你點樣睇而家聖誕？節呢個前有好多嘅傳媒都講緊話，佢攞勁冠軍機會都好大。 你講個聖誕節攞冠軍咧，咁就要睇翻佢嚟緊嗰場個對手啦。對手係修咸頓，其實表面排睇嚟排面嚟睇咧就係高啲嘅。 係。 咁其實啱啱嗰場波佢對曼城嚟講，我覺得佢係有啲運嘅。 係。 佢基本上曼城佔曬六七成攻勢嘅，只不過阿仙奴嘅守門員咧， 係 斯傑就打得好，就同埋對手亦都唔係話咁準確啦。我成日都講緊一樣嘢咧，就好取決喺曼城個中場嗰度啊。 係。 咁其實嗰日開到紀錄入到波，爺托尼都叫做交到火㗎啦。咁無奈始終你仲有其他嗰幾個都仲係即係傷兵嘅，咁你就慘啲咯。 其實爺爺托尼都仍然保持到一個水平，但係我哋都要體諒到佢個年紀始終真係大啦。你下要靠佢咁樣去攞一啲叫做救命波就好辛苦嘅。其實喺今屆曼城嚟講個中場線咧，最大嘅亮點都係奇雲迪布尼。 係啊，冇錯。但係今次嚟講，今年嚟講，其實話時話啫，咁爺爺托尼都幾場波喺重要時刻都做咗啲嘢㗎。 咁 但係你奇雲迪布尼嘅時候，始終你得佢一個嘅時候咧，個打法就容易俾人捉摸去控制。咁同樣㗎啦，即係之前你睇到奇雲迪布尼一過嚟嗰陣時候咧，好光亮啊，好特別啊嗰啲嘅情況就係、是、斯華又喺度，其他上前面啊。就算零星嚟講，阿古魯都有出場嘅時候咧，始終個分擔咗佢嗰個壓力啦。咁而家到而家即係開始就話打咗咁多週啦，即係球隊嚟講咧都熟習咗一啲嘢，咁變咗某程度上佢冇咗嗰種光彩咯。咁但係其實佢一樣係打得好好嘅，咁只不過球隊一定要配合噶啦， 係 咪？咁但係相反，我又唔覺得呢、這個阿仙奴特別好喎、啊，即係同樣一樣，好似你話時解受個傷患個影響好大。咁如果你嚟緊呢個聖誕節假期嗰度嗰啲賽事咁密嘅話咧， 係 即係我相信都幾辛苦嘅。啊，咁佢嚟緊禮拜有場波啦。 係。 跟住過幾日又有嘅， 係啊，都會好密噶， 都幾辛苦啊！ 嗱，咁我就可以先講講個情況啦。嗱，喺呢一刻嚟講咧，阿仙奴即係擊敗咗曼城之後咧，就而家好明顯咧，喺冬季第一循環嘅冠軍剩翻兩輪嘅賽事，咁咧就李斯特城同呢個阿仙奴爭呢個首循環冠軍噶啦，即係我哋一定係始料不及嘅。喺季初入邊去估嘅話，咁嗱，如果喺先講禮拜六先啦。就史篤城將會對住曼聯嘅，就會打頭場噶，喺8:45開波嘅。 咁然後咧，11:00咧就係利物浦對李斯特城嗱，呢場波真係大戰嚟嘅，完全係，因為李斯特城而家剩翻呢兩關咧，就一定要過埋落去嘅，基本上係。咁喺頹勢嘅利物浦入邊咧，唯一一樣嘢要慎防就係話阿李 Sir， 利物浦呢隊波你唔可以好正路估佢嘅，正所謂佢啲海鮮味又走翻出嚟噶啦，基本上係。你估佢唔得嗰陣咧，佢就會忽然間嚟一場好嘅俾你。 即係佢因為本身第一樣嘢，佢又唔係話一隊曳嘅隊啦，咁只不過而家嚟講，佢就冇一個特別嘅打法啦。最打法，佢好就今次自從阿高普嚟嘅時候接觸，都係一啲壓迫打法，好需要體力。咁同埋佢之前佢好靠依靠嗰幾個入球嘅，都係響啊古天奴啊、阿賓特基啊嗰啲。咁變咗佢其實佢哋呢幾個人嚟講咧，即係有咩傷患都影響佢哋嘅勝負啦。咁你好睇最近嗰場波輸俾對手嘅，大敗嘅添。咁就係因為古天奴佢加唔到貨傷，咁你又即刻冇等於認同虛設嘅。 同埋後防亦都有損兵折將啦， 後防嗰邊又係咯。 係啦，咁如果你後防嚟講啦，史基泰利嚟講咧，其實你能唔能夠擋到詹美麻德成問題？因為喺上一場波，佢亦都因為解圍唔清脆嘅情況之下，俾對手射成2-0嘅， 就 好反映咗一樣嘢，此消彼長。如果詹美麻德正面地對住呢個史基泰利嚟講咧，咁係真係吃虧嘅。 其實仲有一樣嘢，基本上。即係你睇到，即係雲亞利佢響報向傳媒講嘅時候，李斯特城就響英超嘅金地嚟嘅。 係。 即係佢呢句説話咧，佢又相等於一樣嘢，我唔係話認叻，但係大家都知道啦。 係。 金地最後都係成為印度嘅重要人物，國父啊咁添。咁啊，亦都做過總統啊嗰啲嘢，領袖嗰啲嘢。即係其實換句話，雲尼亞你就話，最後我哋都會係做領袖。即 係 可能要受一啲苦嘅啫。啊咁樣。即係佢比較一個冇咁霸道咁嘅講法啦。 係。 嚇。 嗱，咁啊，跟住啦，我哋再講翻前頭啦，頭場嗰度啦，就我哋咁睇啦，我就睇高李斯特城半線嘅。肯出現作客， 其實 對利物浦嗰場， 其實李斯特城嚟講，作客唔同唔作客冇咩分別㗎。佢 係啊，因為呢幾場波連續四場入邊有三場取勝等作客。 即係佢哋唔會好似有啲球隊，喂我哋作客嘅時候咧就揾手先，等候機會。佢唔理你，我都係咁攻嚟。 係啊，冇錯， 我都係咁攻嚟嘅，所以佢冇乜特別。 但係我想問啦，嗱，如果我從我主觀角度去睇咧，即係頭場史篤城對住曼聯呢場波咧。我相信曼聯打埋呢場波都會再跌多一級。 嗱，呢場波即係其實好睇一樣嘢就係黃雲哥爾係咪真係有計啦？如果冇計嘅咧，我都相信係會輸都唔出奇。 但係咁喎，李 Sir 嗱，我當你真係過到呢一關啦。你因為你都知道曼聯而家嘅情況個板凳深度入邊嚟講，佢亦都唔少嘅傷患嘅球員。 冇錯冇錯。 俾你過到呢關，咁跟住星期一、星期二嗰場波又點算咧？佢根本冇得俾你再變啊嘛！ 因為你呢場波都幾敏水噶啦， 尤其史篤城依幾場波個狀態真係唔係差噶，基本上。 即係你個密度都幾強嘅，29號踢完一陣間又跟住咩26號踢，跟住又到29號啊嗰啲咁啊。 我覺得唔係因為佢出咩人問題，係因為李雲哥爾喺呢場波你會點樣踢先至最大問題。你嘅踢法， 我諗仲有一場，仲有一個情況就係話，呢個車路士嘅醒翻，就對佢影響好大啊！特別呢場波嚟講，影響大嘅就係話佢可能要為咗要應付下一場波， 星期二對車路士， 係啦，佢可能呢場波就想調動上 有啲，我覺得佢顧到球顧唔到計嘅， 係啦，冇錯，佢而家都。都唔知道選擇要邊好啊！ 係 啊，所以即係呢個即係聖誕快車，我諗會爆兩條胎都唔頂噶。 一定啊！我覺得我完全唔睇，只會跌到更低更低。係 啊，冇錯。 咁啊，就待等等睇花生啦。咁啊，另外跟住咧就史雲斯對住西布朗啦。史雲斯已經跌到護級區入邊噶啦，特排喺第十八位。咁、呢場波對住西布朗咧，就算幾硬食都好咧，都要食噶啦。因為如果你贏唔到三分咧，佢就好大件事嘅。如果喺個漩渦入邊度掙扎，因為咧。近呢幾場波，紐卡素啊、班尼茅夫啊嗰啲，其實都越打越上嘅情況之下咧、會掙自己會好難跑翻上嚟、基本上係，所以小人斯呢場波係完全不容有失嘅。咁仲有阿士東維拉啦，就對住韋斯咸啦，睇下有冇機會搶分啦。韋斯咸都有啲回落嘅，但係 冇錯冇錯。 但係對波咁嘅頹勢啊，李 Sir 都 我諗即係其實又唔係話一定可以有得搶嘅，其實佢。佢唯一個方法就係望一分咯。如果望一分嘅時候較為容易啲咯。嚇、你如果想贏，我諗係有難度。因為韋斯咸雖然話最近佢都輸咗場波，和咗場波，唔記得咗。咁其實佢嗰場波都打得唔曳㗎。係啊，咁只不過對手即係把握得到佢咪唔好彩咯。 冇錯。 啊，咁你而家維拉咁嘅形勢。同埋嗰個球員嗰啲信心狀態都冇曬㗎啦，我相信都， 即係要睇下佢點樣有冇奇蹟嘅發生啦。咁另外等護級嘅球隊仲有一支就係新德蘭，排喺第十九位嘅。就喺今次嚟講就主喺作客去到曼城，曼城雖然輸咗波，但亦都有一定嘅實力嘅。咁要睇下大傻點樣去 啊？ 係啦， 先頭我都講緊就係話，其實佢對阿仙奴場波係打得唔曳嘅，即係佢。即係個攻勢比阿仙奴仲多， 係 咁照正嚟講咧，只不過就話佢係個把握力嗰度唔夠好啫，但係佢個強勢仍然 keep 到嘅。咁我相信新達蘭都唔係咁容易 再難 攞分啦。 咁啊，另外跟住咧就係熱刺對住諾維茨啦。咁啊，兩隊波嚟講咧，熱刺啊好喎，唔可以講得好好。 但係呢場波我覺得咧有得打，甚至乎會。我睇高諾維茨少少啊，因為點解咧？其實就話睇緊個球隊個狀態嚟講咧，諾維茨好叻、好靚、好佳，再加上佢贏咗曼聯嘅時候咧，個信心係強好多。咁相反熱刺又個形勢又有少少唔妥，即係跟住即係嗰啲傷兵啊影響都幾大噶。 嗱，跟住咧就一隊強攻之戰啦，就係、是、車路士復甦嘅車路士將會主場對住屈福特。係，咁啦，屈福特一定唔講少噶啦，因為而家喺個聯賽榜嘅排名咧，就係、是、只係同曼聯啊、水晶宮相距只係一分之差啫。 冇錯啊， 今屆嘅表現絕對唔失禮嘅，基本上屈福特。 佢屈福特即係而家一路越打越有信心上去咧，我諗佢呢場波會有啲激烈嘅。 呢場波亦都係興丁克第一場嘅正式領軍賽事。 冇錯冇錯，咁其實好多嘢就話雖然第一場或者佢有經驗，好有經驗啊，亦都佢曾經響英超執教過， 做過又係做過呢隊波呢個時期做替工嘅 呢隊波添。咁樣跟住 佢都唔會有適應問題㗎啦，興丁克都。 第一又不會適應，第二又不會有壓力㗎，因為佢又冇所謂㗎，佢只係應承我幫你打到季尾啊嘛。 係係。 啊，佢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啊真係一個唔好彩，一路成績唔好落去，我預咗佢唔得㗎啦。 係。 啊，我預咗唔得，所以我報即係對季尾我就走㗎啦咁樣。啊，如果真係好嘅咁冇所謂，佢唔使解釋啦。呢啲咪我得咯咁樣咯，係嘛？ 係。 啊，所以但係屈福特而家嚟講。即係我哋上一次講過，喂，我哋嚟到呢度，我哋嘗試唔到歐聯，我都試下有冇機會打歐霸好喎。 係，冇錯。佢仲有得爭㗎，而家。 係啦，冇錯，起碼將個名擺出現去歐霸，都叫做上過一啲大賽啊，係咪？ 嚇！嗱，睇下係咪睇下呢場波啦。車路士係咪真係少少回光返照啫？只會咁就要睇下。正常嚟講應該翻翻嚟㗎啦，車路士係 正常嘅賽，正常嘅應該根本上大家睇翻上一場波，即係佢對住個咁嘅對手都可以，係嘛？咁呢個唔 想人借地咁樣打落去啦。咁啊，跟住就班尼茅夫對水晶宮啦，就紐卡素將會對住愛華頓。咁愛華頓咧，講真啦，已經等咗好耐，等啲分噶啦。其實佢今年嘅表現咧，又唔係真係差嘅，偏偏咧就應該三分就變一分，一分啊連嗰分都冇埋， 就係咁樣啫，佢嘅表現。咁今次對住紐卡素啦，紐卡素咧未到安全網嘅就一定要搶分噶啦。咁愛華頓入好坦白講，呢一刻亦都我唔再讓俾你哋，因為亦都失地太多。 愛華頓，你睇翻上一場波，佢對李斯特城，佢其實佢都係好打得好好嘅，只不過就話即係李斯特城嗰個球員嘅信心強過佢，所以臨到最後嗰一刻都可以贏翻反勝啊之類咁樣。 冇錯。 咁我相信嚟講咧，紐卡素嗰、那個。即係會遇到一個較大個難度咯。 OK， 咁、啊、另外跟住最剩翻最後一場啦，就修咸頓將會主場對住阿仙奴。頭先阿李 Sir 都短短簡略評過啦。 嗯。 但係修咸頓都沉淪咗好耐嘅咯喎，呢場波仲繼續沉落去咯，都唔得嘅喎。 咁但係我又唔覺得佢會有即係有咩特別嘅實力去同呢個阿仙奴周旋啦。咁而家響呢一刻。阿仙奴他們那個就算文家他都說我們要望的就是冠軍 了， 所以他都就是如果即是他作出一些即是戰術上面的只是我打保守一點的、嗯、那 他要拿一分是有機會 是 有機會，但是問題都是你都要看當時的發揮如何咯。 是、啊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就會留翻禮拜一啦，等阿芬翻嚟咧，先再講，亦都加埋個星期六日嘅賽果戰後嘅評述啦。係 啊， 咁啊，亦都順便提一提啦，星期一仍然有賽事噶，咁我預先預告咧，就係話將會喺星期一晚咧就主場愛華頓就會對史篤城嘅，諾域治對阿士東維拉，沃特福特將會對住熱刺，水晶宮對史雲斯，西布朗將會對住紐卡素。有關於禮拜二的賽事嚟講咧，肯亦都係下一輪就將會係韋斯咸對住修咸頓，曼聯對車路士，阿仙奴將會對住班尼茅夫。禮拜三仍然都會有賽事㗎，咁啊就李斯特城將會對住曼城，就過埋最後呢一關，睇下能唔能夠做到嗰、那個第首循環嘅冠軍啦。仲有新特蘭對住利物浦，日日都有英超聯打。但係嗰啲波我就留翻星期一再講啦，根本上無謂阻住大家 Merry Christmas 基本上今日已經係平安夜啦。嗱，咁喺呢一節完之前咧，咁我就想同一個你哋睇英格蘭足球嘅時段嘅聽眾啦，咁啊祝你哋就 聖誕快樂。 係 ，OK， 再見。